好人坏人。嘟嘟是一辆电子汽车，他的电脑可灵了，红灯停，绿灯开，交通规则记得清清楚楚。嘟嘟又跑又会跳，在公路上他跟别的汽车一样嘟嘟嘟嘟地跑，在野地里碰上石头土堆什么的，嘟的一下就跳过去了，碰上小河沟，他嘟的一下就蹦过去了，他还能下水到海底去玩玩呢。嘟嘟离开工厂那天，工程师爷爷和工人叔叔来欢送他，对他说， 嘟嘟，你要好好帮助人家做事儿，还有别上坏人的当，记牢了吗？好，再见再见。 嘟嘟在大街上跑来跑去，送老奶奶上医院看病，帮迷路的小朋友找到妈妈，真的做了许多好事。有一天，嘟嘟休息，到野外树林里去玩。停一停，停一停！是谁在一边招手一边喊呀？嘟嘟猛地停下来，一看，哟，大裤管，小腰身，歪帽子，还戴着个大口罩，只露出一双黄眼睛，滴溜溜转。嘟嘟问，你想干什么？ 我想乘车，行吗？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好人就让你乘车。 我是好人，最好的好人，我邻居病得很厉害，我去给他请医生呢。 嘟嘟忙说，你怎么不早说，快上车。黄眼睛上了车，嘟嘟又往前跑了。 停一停，停一停，我要乘车。 这又是谁呀？嘟嘟又猛地停下来，一看，也是大裤管，小腰身，歪帽子，还戴着个大口罩，露出个是一双绿眼睛，一闪一闪。 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？好人就让你乘车。 我是好人，大大的好人，我看见两个坏蛋拦住一个人抢他的东西，我去报告报告。 绿眼睛也上了车，跟黄眼睛并排坐着。嘟嘟又往前跑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忽然黄眼睛叫起来，汽车汽车往东开，我吗？喂吃野鸡来。黄眼睛的话没说完，绿眼睛也嚷起来， 汽车汽车往西跑，我呀要拿兔子吃个饱。 往东开， 往西开。 他们越吵越凶，打起架来了。绿眼睛一把扯下黄眼睛的口罩，呀，原来黄眼睛是只狐狸。黄眼睛一把扯下绿眼睛的口罩， 哟， 绿眼睛原来是只老狼。嘟嘟这才明白他们全是坏蛋，听了他们的假话上当了。嘟嘟心里又气又恨， 哼，我得想个办法制止你们这两个坏蛋。 嘟嘟不是会蹦会跳吗？他就乱蹦乱跳起来，狐狸和老狼哪还坐得稳呀，一会儿脑袋撞在车顶上，一会儿又摔下来， 这可不好受， 身子里的五脏六腑都搅乱了，就哇哇地呕吐起来。 停车停车，我不成了。 停车停车，快让我下去吧。 嘟嘟才不理他们呢，还是一个劲儿地蹦跳，一边蹦跳一边往海边跑，跑过海边就要往海里钻，一边说， 看你们还吃野鸡兔子不？ 饶命呀，我今天不吃野鸡了，明天再吃。哦，不不，明天也不吃了，我再也不吃兔子了，放了我吧。 嘟嘟当作没听见，一直开到海底，这才打开车门，咕嘟咕嘟冒了几个泡泡。狐狸和老狼两个坏蛋一会儿就给淹死了，从车子里飘了出去，给大鲨鱼当午饭吃掉了。 金苗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